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我是赖世雄，赖老师。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从零起点来学英语。小明回到家的时候，很高兴地跟爸爸讲，爸爸，我这次英文考了第三名。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到今天我们要学到的序词或者叙述词，表示次序的第一、第二、第三等等，这个叫做 ordinal numbers。 我们这边讲的 table of ordinal numbers 也就是叙述词的表格，那个 table 不当餐桌，这边代表表格。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就先学到第一，本来是学的叫奇数，叫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我们才学过。但如果说我得了第三名，你就不能说 I got three names， 你要老外就听不懂，你说什么？你有三个名字，还不是第三名了，有三个名字。是的，我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叫 Dato， 第二个叫 Ligo， 第三个叫 Lies， 因为我的外号的确是有三个外号啊。那第一个叫大头，第二个叫 Ligo， 第三个叫 Lies， 身上长着 Lies。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要学到的第三叫做 third， T-H-I-R-D， third。 所以呢，它有它的说法。那我得了第三名怎么说呢？ I came， 它用来那个字叫 come， 好， I come， 然后它过去时用 came。 我们都还没教的这么多，这个都不是属于零起点的，我只能说 I came in third。好，我得了第三名， I came in third on the math test。 在英文考试或数学考试，这边讲的数学考试，我得了第三名呢，爸爸好高兴的啊，班上有几个人？三个人，这样子。哇哦，爸爸听了好棒哦，爸爸以前是得第一名，因为班上只有一个人。好，那我们两个都不错啊。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一叫 one， 可是学第一。好，它有两种写法，一个用数字一再加个 st， 就是一加 st， 但英文呢叫念成呢 first， F-I-R-S-T， first， first， 跟着我这样念，第一 first， 第二 second， second，不要念成 second， second， 那个的要念出来，你可以切掉它， second 或者 second， 那个的轻轻念一下，点到为止。第三 third， third 又来了个 th， 所以呢上下唇上下齿咬的这个舌头迅速往内缩，然后卷舌 thirdthird, third。 第四 fourth， 就是 four 后头加 th， fourth。 第五呢不是 fifth 而是 fifth， F-I-F-T-H， fifth。 第六呢 sixth， sixth， six 然后再加一个 th， sixth。 sixth， 上下牙齿咬的舌头，这听起来很无聊，却是非常非常重要。sixth， 第七 seventh， 第八 eighth 是 eight， 直接加个 h， 不要再加一个 th， 不要用形成两个 t， 一个 t 就够了。eighth， 第九啊，不是 nine 了，还是 nin 再加个 th， ninth， 还是念着 ninth， 第十 tenth， 好，也可以用数字一加 st， first 也是念成 first， 你不能讲说 once， two and three and， 不是这样念的啊。好，一起再念一遍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sixth， seventh， eighth，ninth， tenth， 第十一呢 eleventh， 就 eleven 加个 th， 那十二呢是 twelve， 但是把 ve 改成 f， 再加 th， twelfth， 十三 thirteenth， 十四 fourteenth， 十五 fifteenth，十六 sixteenth， 十七 seventeenth， 十八 eighteenth， 十九 nineteenth， 但是那个 nine 呢又恢复了 nine， 只有呢第九叫 ninth， 第十九呢 nineteenth， 第二十 twentieth，T-W-E-N-T-Y 把 Y 改成 I-E 再加一个 T-H， twentieth 第二十，第二十一呢啊，就简单了， 20 小杠杠加一个 first， 22nd 二十二， 23rd 第二十三， 24th 第二十四， 25th 第二十五，26th 第26， 27th 第27， 28th 第28， 29th， 记住 9th 是 N-I-N-T-H 而不是 N-I-N-E-T-H， 29th， 好，然后到了第30， 20th，不对，那是变成二十了，第二十了。thirtieth， 那三十一呢 ？thirty-one， 不，那是三十一。三十一的时候，第三十一的时候 ，thirty-first。第三十二呢 ？thirty-second， 跟前面的二十二一样，只是把 twenty 改成 thirty。三十三呢？那就是 thirty-third。同样的，三十四 ，thirty-fourth， 三十五 ，thirty-fifth， 三十六 ，thirty-sixth， 舌头要吐出来 ，sixth， 然后呢，再吐出来，吐出舌头，别忘了，三十七呢 ，thirty-seventh， 三十八 ，thirty-eighth。三十九 ，thirty-ninth， 四十 ，forty，fortieth， 那是四十叫 forty， 但第四十呢 ，fortieth， 好，五十叫第五十 ，fiftieth， 好，一定要那个 th 要吐出来，如果你念五十叫 fifty，f-i-f-t-y， 第五十呢？50th， 那同样的 60th， 六十，第六十，第七十 ，seventieth， 第八十 ，eightieth， 好，第九十 ，ninetieth， 第一百 ，one hundredth， 第一千 ，one thousandth， 好。第一百万 ,one millionth, 这个用的是比较少一点。但前面的三十一啊以前呢就用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已经学过 Monday, Tuesday, Friday, 好我们这是几星期几都学过了。将来我们要学到呢就是要学到诶今天是几号而不是今天星期几。我们复习一下今天是礼拜几啊 ?What day is it today? What day is it today? 也可以讲 What day is today? 标准的回答 ,It's Friday today, 或者是 Today is Friday.今天是礼拜五这都是我们教过了可是我们下次就会教今天是几号那里头就要用到叙述词了比如说二月二号你就不能讲成 February 2 February 我们还没学到但 February 我们将来会学到这个字后头就要用The second 就是二月二号而那个 the 可以省得掉 February 2nd 但你怎么讲就不能讲 February 2 三月三号也是一样 March the 3rd 你就不能讲 March 3 所以英文刚开始学的时候有点好麻烦那讲久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利了比如一开口我是在1949年8月24日出生的那你就一开口就会讲 I was born on August 24th 或是 I was born on August the 24th 然后加个逗点再加个 1949 你像这样的东西你就必须要会说所以我们零起点最大的好处就从零开始我都会慢慢教怎么念一月怎么念二月怎么念三月等等不像我们以前学 1, 2, 3, 4 的时候以前我们是怎么学啊导播你知道吗 1, 2 就一万只兔子嘶力吼大家尽量的吼叫 1, 2 嘶力吼这样记你看没有人好好的教你的 1, 2, 3, 4 我们都是讲 一万只兔子嘶力吼叫 1, 2 嘶力吼我们就这样学英语怎么会学得好呢所以现在赖老师直接带大家的时候是我们直接精确的把它写出来所以教给你的你要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念好以后就会说 88 是88那第88呢 the 88th 前面加个定冠词 the 或者是念成 the 在元音前面念成 the 啊 THE 以后这些东西我都会教到不要急慢慢来我都会教给大家好我们既然是零起点当然要从不会的东西一步一步细细的这样教而且每天这样练习将来呢碰到老外的时候 Hello Johnson or Mr. Johnson What are you doing over there? I'm doing nothing Well good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It's my birthday today 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他马上说 What's today's date? 今天是几号啊那我们还没学过你看这些字我们马上讲了 Well, it's January the 1st

E 加 ST first 也是念成 first， 你不能讲说 once two and three and， 不是这样念的啊。好，一起再念一遍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sixth seventh eighth ninth tenth第十一呢 ？Eleventh， 就 eleven 加个 th。那十二呢？是 t w e l v e， 但是把 v e 改成 f， 再加 th。Twelfth， 十三 ，thirteenth， 十四 ，fourteenth， 十五 ，fifteenth， 十六 ，sixteenth。十七 ,seventeenth, 十八 ,eighteenth, 十九 ,nineteenth, 但是那个 nine 呢又恢复了 ,nine, 只有呢第九叫 ninth, 第十九呢 ,nineteenth, 第二十 ,twentieth, twentieth, twentieth, dubTWENTY 把 Y 改成 IE 再加一个 TH 20th 20th 第二十第二十一呢啊就简单了 20 小杠杠加一个 first 22nd 二十二 23rd 二十第二十三 24th 第二十四 25th 第二十五26th 第二十六 27th 第二十七 28th 第二十八 29th 记住 9th 是 N-I-N-T-H 而不是 N-I-N-E-T-H 29th 好然后到了第三十 20th 不对那是变成二十了第二十了 30th 30th那三十一呢 ?31, 不那是三十一。三十一的时候第三十一的时候 ,31st。第三十二呢 ,32nd。跟前面的二十二一样只是把20改成30。三十三呢那就是 33rd。同样的三十四 ,34th。三十五 ,35th。三十六 ,36th, sixth, 舌头要吐出来 ,sixth, sixth, sixth, 啊 ,six, 然后呢再吐出来吐出舌头别忘了。三十七呢 ,37th, 三十八 ,38th, 三十九 ,39th, 四十 ,40, 40th 那是四十叫 40 但第四十呢 40th 40th 好五十叫第五十 50th 50th 好一定要那个 th 吐出来如果你念五十叫 50 F-I-F-T-Y 第五十呢 50th 那同样的 60th六十第六十第七十 70th 第八十 80th 好第九十 90th 第一百 100th 第一千 1000th 好第一百万1 millionth 就用的是比较少一点但前面的三十一啊，以前呢就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零起点最大的好处就从零开始我都会慢慢教怎么念一月怎么念二月怎么念三月等等怎么会学得好呢所以现在赖老师直接带大家的时候是我们直接精确的把它写出来